强化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畅通农民工外出就业渠道，改进对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者权益保障，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落实三孩生育政策，完善生育、养育、教育等政策配套，抓好秋粮生产，确保口粮安全，稳定生猪生产。要绷紧安全生产和公共安全这根弦，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毫不松懈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持续推进疫苗接种工作，做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自2021年9月1号起施行。条例在土地管理法制度框架下，聚焦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管理等重点问题，强化对耕地的保护。针对耕地非农化、非粮化以及合村并居中违背农民意愿等突出问题，进一步明确制度边界，强化法律责任。一是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二是完善土地征收程序，三是加强农民宅基地合法权益保障，四是规范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五是优化用地审批程序。 2012至2020年，全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 5.7%， 国家财力的日益壮大，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坚实财力保障，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改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大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近年来，全国财政部门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今年上半年，天津在社保、就业、教育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增长明显。天津市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楚丽萍： 上半年全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当中，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支出是增长了 54.2%， 上半年教育支出呢是增长了 7.5%， 紧贴民生这两个字，为人民群众呢带来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实惠。 民生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财政对民生的投入逐年增加。2012至2021年的十年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中教育支出从 2.12 万亿元增长到 3.82 万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从 1.26 万亿元增长到 3.44 万亿元。今年安排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561亿元，精准落实帮扶措施。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对口支援帮扶新罗区挂职干部罗方兴： 强化污染攻坚，省生态环境厅下达中央和省级生态资金2.5亿元，用于重点流域环境保护，助力乡村振兴，按照一体设计、连片治理的模式，整区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2012至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农林水支出从 1.2 万亿元增加到 2.5 万亿元，年均增长 8.5%， 支持推进农村农业发展。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申延平： 这些年嘛，我们持续的加大农业投入，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业增产、农民丰收、农业增效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财政部部长刘昆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将保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重点支持实施国家重大的战略任务，保障和改善基本民生，推进风险防范化解， 落实就业优先政策，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强化公共卫生投入，支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刘昆表示，财政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收支压力再大也没有在民生支出上退步。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支出30616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4427亿元，卫生健康支出18659亿元。 我们更加注重民生政策措施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结合财政状况和实际需要，合理确定民生政策， 确保民生支出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与财力状况相匹配，不断把民生的红利落到实处。 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受河南暴雨影响，截至29号，河南省全省农作物受灾1450万亩，相关部门多措并举，推动当地尽快恢复生产。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截至7月29号，河南省全省农作物受灾1450万亩，受灾区主要集中在新乡、周口、开封、安阳、焦作、鹤壁、郑州等地。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指出， 先期我们已经调集了2000台抽水设施支援灾区，调集100台无人机，组成50个工作作业小分队，开展这种灾后的施肥作业服务。目前已排除农田积水1190万亩。 同时，农业农村部调动国家救灾储备种子，可满足500万亩灾后改种补种。此外，受洪涝、台风等灾害影响，局部地区畜牧业损失较重。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局长杨振海介绍， 从全国面上来看，畜牧业生产秩序总体正常，洪涝灾害对全国畜产品生产影响是有限的。据监测，近期全国畜禽养殖和畜栏上市总体保持正常，猪肉市场价格比较平稳。 中央财政先后两批次下拨了1亿元的农业生产救灾资金，协调金融机构给予受灾农户免息贷款，支持河南灾后恢复生产。潘文博表示，总的看，今年尽管局部地区农业灾情较重，但全国范围还是相对较轻。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的立足抗灾多丰收，力度再加大，措施再加强，努力实现重灾区少减产，轻灾区呢保稳产，无灾区多增产，以丰补欠，确保全年粮食产量保持在13000亿斤以上。 今天零时，河南省紧急启用小滩坡蓄滞洪区，至此渭河水系9大蓄滞洪区已经启用8个。鹤壁、安阳、新乡等地全力开展防汛抢险救灾，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驻河南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潘雨怡报道。 由于渭河水量猛增，防汛压力极大，今天0点，河南紧急启用了小滩坡蓄滞洪区，涉及鹤壁浚县、安阳内黄县。内黄县滞洪区包含二安镇的10个村庄，常住人口8181人，目前滩区群众已全部转移完毕。二安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海军说， 从凌晨1点到10点，大概就是35公分左右。凌晨1点的时候到4点的时候，那个时候比较快。目前这4万亩地里面，积水面积应该在27000多亩。 在河南省鹤壁市浚县白泗镇第一初级中学，这里安置了白泗坡蓄滞洪区的500多名转移群众。安置点提前准备了充足的米、面、油、鸡蛋和易于存放的蔬菜。工作人员、志愿者、医生24小时值班。安置点负责人朱兰森， 我们的生活这一块都有保障。我们这个地方是24小时供应热水，然后是1日3餐，保证都是熟食。我这每日三餐全部是熟食，没有粮食。 在受灾较为严重的新乡渭辉市，来自全国各地的消防救援队伍正在对城区积水进行排涝处理，积水源源不断地排入到一旁的东孟姜女河中，争取尽快解决渭辉城区内涝问题。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青浦支队指挥中心副主任陈宙， 上海这次主要带来了2台这个远程排涝供水，主要是负责城市，现在连续工作12个小时。 北京明天将迎来申冬奥成功6周年，冬奥会工程建设已经进入冲刺阶段。截至目前，3大赛区12个竞赛场馆永久性设施基本完工。总台驻北京记者季乐乐、于晶晶报道。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场馆建设始于2016年，经过5年多的建设，12个竞赛场馆永久性设施基本完工，并经过了一轮测试活动的检验。非竞赛场馆中，主运行中心、北京冬奥组委总部办公区、技术运行中心、交通运行中心和注册与制服发放中心都已经完工并投入使用。承担开闭幕式任务的国家体育场鸟巢将于10月改造完成。北京冬奥组委规划建设部部长刘玉明介绍，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借鉴东京的经验，结合北京的防控政策，制定一馆一策的防疫的方案，会增加一些场馆里的临时设施，比如说像隔离的通道、临时的卫生间、隔离的板墙、设置临时的隔离点等等。 除了场馆，北京市负责建设的冬奥工程项目还包括京张高铁、京礼高速等31项配套基础设施，已于今年6月全面完工。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副主任于德全： 打造出2地3赛区1小时交通圈，赛时这些设施为冬奥会提供必要的服务保障，赛后将对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北京的高质量发展提供长久的支撑。 决胜东京。 东京奥运会今天继续进行，中国选手汪顺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项目中获得冠军，并且打破了该项目的亚洲纪录。其他比赛中，中国队包揽女子蹦床、羽毛球混合双打的冠亚军。总台央广记者钱程、朱宏源报道。 汪顺现在反超了，最后的冲刺，汪顺憋气到头抢到边，汪顺冠军。 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中国选手汪顺在最后50米自由泳的比拼中后来居上，以1分55秒00的成绩获得冠军，并且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这也是中国男子游泳运动员在奥运会上获得的首枚混合泳项目金牌。汪顺：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祖国，给予了我们很多这个很好的训练环境，然后其次要感谢我的教练朱志根和我的保障队医，我觉得他们对我帮助非常非常大。 在女子100米自由泳决赛中，帮助中国香港队拿到首枚奥运游泳奖牌的何诗蓓以52秒27的成绩摘得一枚银牌，并且打破了该项目的亚洲纪录。其他比赛中，中国选手朱雪莹、刘玲玲包揽了女子蹦床项目的冠亚军，这也是继何雯娜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获得金牌后，时隔13年，中国队再次在该项目上斩获奥运冠军。中国蹦床队领队陆春龙： 蹦床是一个应该讲对临场发挥特别重要的项目，稍微有不慎可能就会蹦出去，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两个姑娘一共3套动作，两套高难度动作，应该讲他们6套动作表现的都非常完美，完全把我们中国蹦床的运动员的竞技成就比出来了。 羽毛球混双决赛中，中国组合王一律、黄东平以2-1战胜了队友郑思维、黄雅琼，两队组合也同样为中国队包揽了冠亚军。在早前结束的赛艇女子8人单桨有舵手决赛中，中国队以6分01秒21摘得铜牌。00后小将肖佳瑞轩则在射击女子25米手枪决赛中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枚铜牌。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29号0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43例，本土病例21例。今天召开的南京疫情防控发布会明确了本轮南京疫情源头来自7月10号俄罗斯入境的 CA910 航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本次南京发布会明确了本轮南京疫情源头。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丁杰表示，本次疫情早期报告的机舱保洁员病例的病毒序列与7月10号俄罗斯入境的 CA910 航班报告的一例输入病例的基因序列一致。 经过调查发现呢，这些保洁员工参加了这个 CA910 航班的这个航班的保洁工作，工作结束以后呢，由于防护洗脱的这个不规范，可能呢造成了个别保洁人员的这个感染，继而呢在保洁员的这个人群当中呢有一个扩散传播。同时呢，该公司的这个保洁员呢，他是同时负责了国内和国际航班的垃圾清运。机场的这个其他工作人员呢，由于接触了保洁员的这个员工，或者呢是由于这个接触了被污染的工作环境而造成了感染。 目前南京市第三轮大规模核酸检测正在有序进行，截至到今天上午7点，已完成采样643万人，查出15例阳性。因疫情查控需要，从30号0点起，南京火车站不再提供现场核酸检测服务。通过铁路离宁旅客到昨天为止，比平时下降超过80%。公路方面，江苏南京、泰州等地22个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口或入口临时关闭。 另据了解，30号0至12时，重庆市新增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例，当地目前正全面开展流行病学调查。29号0至24时，湖南省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例，长沙市、张家界市各1例，目前追踪到密切接触者33897人。厦门市今天发布通告， 在按规程对入境人员主动核酸检测时，发现一名国际货运航班机组成员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通过扩大采样检测，发现其共同居住的三名家庭成员核酸阳性。 我国多个新冠灭活疫苗研发生产企业表示，中国新冠灭活疫苗针对德尔塔等变异毒株可以实现交叉中和，对接种人群能够提供有效保护。总台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新冠灭活疫苗研发生产企业科兴生物首席商务官杨光29号晚在回应关于科兴疫苗针对德尔塔毒株的有效率时表示，科兴生物目前已经获得全球多个流行变异株的样本，科兴生物也将科兴疫苗接种者的血清和不同变异株进行了中和抗体实验，看到了显著的效果。 那目前我们的疫苗其实在拉美地区已经大规模使用，包括像智利已经发表的最大规模的真实世界研究表明，我们的疫苗在伽马株流行的地区其实是有明显的保护作用的。所以呢，我们在德尔塔株方面现在是在血清的中和抗体的研究方面看到了与伽马株是类似的结果，我们目前也正在用德尔塔株进行新的疫苗的工艺的生产。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董事长杨晓明也明确表示，通过在实验室中将接种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后形成免疫人群的血清和席卷全球的多个新冠病毒变异株进行交叉中和实验，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仍能提供有效保护。此外，杨晓明说，目前临床数据还无法回答公众关心的是否要打加强针以及何时打加强针的问题。 现在数据正在观察过程中，什么时候打第三针，打了第三针还有什么样的更好，或者是抗体的水平、持久性等等，还在正在观察中。拿到数据以后，会及时向国家药监局啊这些政府部门提供这些数据，再进一步判断第三针是不是打。 截至目前，中国已向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5亿剂新冠疫苗和原液，相当于当前全球新冠疫苗总产量的1/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昨天12时至今天12时，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新疆等地有34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据水利部分析，今天到明天，烟花残留云系与冷空气共同作用，东北、中部、南部、西部将有大到暴雨，辽河流域西辽河、大小凌河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截至今天，祝融号火星车已经在火星表面工作75个火星日，累计行驶708米，正在为祝融号火星车提供中继通信服务的天问一号环绕器在轨运行372天，两器状态良好，各系统工况正常。 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1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上半年中国金市需求达338吨，同比增长122%，创2015年以来最高水平。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游戏用户规模已达6.67亿人。今年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1504.93亿元，同比增长7.8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媒体《棕榈滩邮报》和《迈阿密先锋报》披露，佛罗里达州卫生部网站曾显示，当地2020年1月和2月出现新冠肺炎症状或检测结果呈阳性的171名患者数据，但该数据于2020年5月4号晚被删除。后来，佛州卫生部发现删除数据导致病例号中断，又不得不恢复相关数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指出，美方删除如此重要的患者数据，这再次暴露了美方隐瞒病毒的政治图谋。 首先，美方企图粉饰太平，伪造抗疫成绩；其次，美方企图上下串联，大搞政治操弄。据报道，佛州卫生部负责执行数据删除任务的部门经理曾明确表示反对意见，但落得被解雇的下场。最后，美方是企图销毁证据，隐匿早期病例， 佛州公布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是3月1日，但报道称上述171名患者病例均出现于1月和2月，最早的疑似病例甚至出现于1月1日，但佛州和联邦政府却对此讳莫如深。 赵立坚表示，佛州卫生部删除早期病例数据，可能只是美国瞒报疫情的冰山一角。 华盛顿大学研究显示，美国新冠感染和死亡病例可能分别高达6500万和90万，约有60%的感染病例被遗漏。美国一些政客邀功自取，却让广大民众深受其害，让全球抗疫雪上加霜。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0点17分，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亿9588万6929例，累计死亡病例418万9148例。总台央广记者张佳宁综合报道。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儿童感染情况目前比较严重，已有超过413万名儿童感染新冠肺炎。美国儿科学会和儿童医院协会联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全美每周新增儿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月份开始持续反弹。东京奥组委30号发布消息称，新增27名奥运相关人员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自7月1号以来，东京奥运会相关人员累计已有220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另据报道，日本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严重反弹。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 紧急事态宣言等疫情防控措施未能明显减少人流，新冠病毒正在逐步置换为传染性更强的德尔塔变异株。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将会产生严重的医疗挤兑现象。有专家预测，按照目前的疫情传播速度推算，到8月中旬，东京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将超过5000例。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商务部29号公布了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预估数据。数据显示，4到6月，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 6.5%， 略高于一季度的最终修正值 6.3%， 但远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 8.5%。 经济学家提醒，本季度可能是美国经济复苏的高点，今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增长很可能降温。 欧洲央行29号公布了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将中期通胀目标从接近但低于 2% 修改为 2%， 这意味着可能会有通胀略高于目标的过渡期。 尼日尔西南部一座村庄28号遭不明身份武装分子袭击，造成19名平民死亡。该地位于尼日尔西南部与马里布基纳法索交界地带。近年来，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极端组织恐怖组织频繁在这一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两枚火箭弹29号早晨落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绿区的美国大使馆附近，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童林、吴京、刘宇华，主播玉雷、子文。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We've got a special treat for you tonight. I'm gonna call my friend Ali up here to sing to you ladies. Ali! Let's go, man. My name is Ali, nice to meet you, can I tell you, baby? Look around, there's a whole lot of pretty ladies, but none like you, you shine so bright, yeah. I was wondering if you and me could spend a minute on the floor up close, getting lost in it. I won't give up without a fight. I just wanna ooh, ooh, oh baby. I just want you to dance with me tonight. Come on ooh, ooh, oh baby. I just want you to dance with me tonight. We're getting sweaty, hot and heavy in the crowd now. And loosen up and let your hands go down, down. But go with it, girl. Thank you.